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阿里已经准备好伯爵需要的武器，那就是一支短柄的马枪和一对像单冲手枪一样容易瞄准的双冲手枪。有了这样的武器，伯爵手里就已经掌握了五个人的性命。那时约莫是9:30钟的光景，伯爵和阿里匆匆地吃了一块面包，喝了一杯西班牙葡萄酒，然后基督山伯爵移开一块可以移动的嵌板，由此注视隔壁房间里的情形。手枪和马枪都在伯爵的身上，阿里站在伯爵的附近，手里握着一把那种自称十字军以来从未改变过样式的阿拉伯小斧头。从和更衣室平行的寝室的窗口里望出去，伯爵可以看到外面的街道。2个钟头就这样过去了，夜色非常浓黑，可是阿里和伯爵，阿里由于他那野性的本质，伯爵无疑的得感谢他长期的狱中生活，却依旧能在黑暗中辨别出树叶的微动。门房里的那盏小灯早已熄灭了，假如真的有人要来袭击的话，那么他们应该从下面的楼梯上来，而不会从窗口里进来。据基督山伯爵的意见，那些匪徒所要的是他的性命，而不是他的金钱。他们攻击的目标将是他的寝室，那些匪徒必须从后面的楼梯上来，或是从更衣室的窗口里进来。伯爵让阿里守住楼梯的那个门口，自己则继续注视着更衣室。残废军人疗养院的时钟敲打11:03了，西风带来了三下凄凉的颤抖的钟声。当最后一下钟声消逝的时候，伯爵好像觉得听到更衣室那方面发出一下轻微的响声，这是第一下响声。说得更精确些，这是一下磕东西的声音。接着就来了第二下，第三下。当第四下响声发出的时候，伯爵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了。一只坚定而熟练的手正在用一颗钻石来划破一个玻璃窗的四边。伯爵觉得他的心跳更急促了。凡是事先知道要遭遇危险的人，当危险真正临头的时候，他的心还是会猛跳的，他的身体还是会不由自主地颤抖的。这就是梦境与现实以及计划与实行之间的大区别。但基督山伯爵却只做了一个手势通知阿里，阿里懂得危险是从更衣室那方面过来的，就向他的主人凑近了一点。基督山急于想确定他敌人的人数和实力。发出响声的那个窗口正和伯爵望入更衣室的那个洞口相对，他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个洞口，他在黑暗中辨别出一个人影，然后由一个玻璃窗变成不透明的了，像是在外面贴上了一张纸似的。接着那一方块玻璃哗啦响了一声，但是并没有掉下来。一只手臂从窗洞里伸进来找大扣，1秒钟以后整个窗子打开 外面进来了一个人，他只有一个人。伯爵低声地说，这个混蛋真大胆。这时候阿里在伯爵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伯爵转过头来，阿里指一指寝室向街的那个窗口。基督山向那个窗口跨进了三步，他知道他这个忠实的仆人的目光非常敏锐。的确，他又看见了一个人，那个人正从门营里走进来，爬到矮墙顶上，似乎想探望里面的情形。好，伯爵说，有两个人，一个动手，一个望风。伯爵向阿里做了一个手势，要他监视街上的那个人，自己则回来注意更衣室里的那一个。那个划破玻璃的人已经进来了，正伸着双臂在那儿摸索着。最后，他似乎把房间里的情形摸熟了。房间里有两扇门，他把那两扇门都拴上了。当他走进寝室的那扇门的时候，基督山以为他会进来的，于是就举起了一支手枪。但是伯爵只听到门栓滑动的声音，这只是一种预防手段。那位无业的访客因为不知道伯爵已经把搭扣除掉，以为自己现在已经很安全，就泰然自若地开始干起来了。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样东西，但究竟是什么东西伯爵也看不清楚，只看见他把那样东西放在一张茶几上，然后笔直地立到写字台前面去摸写字台上面的锁。而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钥匙竟没有在那儿。但那个划破玻璃的是一个心思很周到的人，他带着各种应急的用具。伯爵不久就听到一大串钥匙的声音，就是铜匠老是放在身边准备开各种锁的那种钥匙串。这个玩意儿窃贼们称之为夜莺，那无疑是因为开锁的时候他会唱出叮铃当啷的夜曲的缘故。基督山伯爵带着一个失望的微笑低声说，他原来只是一个贼，但是那个人在黑暗里却找不到合适的钥匙。他拿起放在茶几上的那样东西，按一按机钮，立刻就有一片仅可辨物的青白色的光反映到那个人的手和脸上。哎呀，基督山伯爵吃惊地往后退了一步说，这是阿里举起了他的斧头，不要动。基督山伯爵低声说，放下你的斧头，我们不必用武器。然后他用更低的声音又说了几句话，因为伯爵刚才的那声惊呼虽然很轻，却已惊动了那个人。他急速地翻出窗外，恢复了以前划破玻璃时的状态。伯爵刚才所说的话是一个命令，因为阿里立刻无声地走出去，拿回了一件黑色的长袍和一顶三角帽。这个时候基督山已经急急地脱掉他的外套、背心和衬衫，露出一件闪闪发光的柔软的钢丝背心。这种钢丝背心国王路易十六也曾穿过，只是路易十六并没有因为穿钢丝背心而保全性命，因为他最初只怕有人用匕首刺他的胸口，而结果却是他的脑袋上被人砍了一斧头。这种钢丝背心不久就被淹没在一件长长的法衣底下了，他的头发也已被教士的假发所掩盖，再加上那顶三角帽，基督山就立刻变成了一位长老。 个人听不到别的声音，就又耸起身来。当基督山快要化妆完毕的时候，这个人已经走到了写字台的前面，写字台上的锁开始在他那夜莺的探视之下哗啦哗啦的响动起来。干得好，伯爵低声地说，他无疑很信任锁上的某种秘密机关，相信那个撬锁的人虽然聪明，恐怕也未必能知道他有这种设备。干得好，你还有几分钟的工作呢。于是伯爵走到窗边，坐在矮墙上的那个人已经下去了，依旧在街上走来走去。但真够奇怪的，他毫不顾忌从香榭丽舍大道或圣奥诺鲁过来的行人，他似乎全神贯注地在想象伯爵屋里的情形。他唯一的目标似乎在想遍查更衣室里的每一个动作。基督山突然拍了一拍自己的前额，他的嘴唇上掠过了一个微笑，然后把阿里拖到身边，对他耳语说，留在这儿，躲在黑暗里，不论你听到什么声音，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要进来，也不要露面，除非我叫你。阿里鞠了一躬，表示他已听懂，而且愿意服从。基督山于是从衣柜里拿出一支点燃的小蜡烛，当那个窃贼正在全神贯注地拨弄他的锁的时候，他静悄悄地推开门，小心不使烛光直接照到那个人的脸上。那扇门是开得这样寂静，以致那个窃贼竟一点都没有听到声音。但是他惊诧的是，房间里忽然亮了起来，他转过身来。晚安，亲爱的卡德罗斯先生，基督山说，你在这个时候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不杀你长老， 卡德罗斯惊喊道，他不知道这个怪人是怎么进来的，因为他已经把两扇门都拴住了，他的手上的那串钥匙无力地落了下来，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惊呆了。伯爵走进来，站在卡德罗斯和窗口之间，这样就切断了窃贼唯一的退路。 不杀你，长老， 卡德罗斯又说，用他那呆瞪瞪的眼光盯住伯爵。是的，当然了，正是不杀你，长老，基督山回答。我非常高兴你还认识我，亲爱的卡德罗斯先生，因为我们自从上次见面以来，至少已经有10年左右了。不杀你这种镇定、讽刺和大胆的态度，使卡德罗斯踉跄地倒退了几步。 长老， 他喃喃地说，他的两手紧紧攥成拳头，牙齿咯咯咯地发抖。你是要来偷基督山伯爵的吗？这位假长老又说。卡德罗斯他想回到窗口那儿去，但窗口已被伯爵无情地挡住了。于是卡德罗斯惶恐地说， 长老阁下，我不知道，相信我，我向您起誓。 伯爵又说，玻璃窗划破了一格，一盏夜光灯，一串假钥匙，写字台的抽屉被撬开了一半，这已经是够明显的了。卡德洛斯急得直喘气，他四面张望着，想找一个角落躲进去，找一条路逃走。伯爵继续说，算了，我看你还是和从前一样是一个暗杀犯。 长老阁下，既然你一切都知道，您就一定知道那件事不是我干的，而是康托人干的。那已经在法庭上证实过的了，因为我只被判罪到苦工船上去做苦工。 那么，既然你已经从那儿回来，你大概已经服刑期满了吧？ 不，长老阁下，我是被一个人救出来的， 那个人倒对社会做了一件很大的功德。 我曾答应， 而你破坏了你的诺言。 是的， 旧病复发，而那种毛病，假如我没有说错的话，是会把你带到格里威广场去的。那就糟了，那就糟了。烈性难改，这是我国的一句俗语。 长老阁下，我是被迫， 每一个犯人都是那样说的， 因为穷。 哼，伯爵轻蔑地说，贫穷可以迫使一个人乞求施舍，或迫使他到一家面包店门口去偷一块面包，但却不会迫使他到有人住的房子里去撬开一张写字台。再说，当珠宝商江尼斯向你买我给你的那只钻戒的时候，你刚刚拿到45000法郎，你便立刻又杀了他，要把钻戒和钱同时到手，那也是为了穷吗？ 饶了我吧，这长老阁下，您救过我一次命，再救我一次吧。 这种话并不十分动听。 啊，您只有一个人呢，还是另外有兵埋伏在那儿准备抓我，长老阁下？ 我只有一个人，我可以再怜悯你一次，让你逃走，不惜让我自己再来后悔心肠太软，只要你对我说实话。 长老阁下， 卡德洛斯紧握着他的双手喊道，并向基督山凑近了一些。 我的确该说，您是我的救主。 你说有一个人把你从苦工船上救出来？ 是的，这是真的，长老阁下。 救你的那个人是谁？ 一个英国人。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威玛勋爵。 我认识他的，所以我将来可以知道你究竟有没有说谎。 长老阁下，我告诉您的都是实话。 那么，这个英国人保护了你？ 不，不是保护了我，而是保护了一个年轻的科西嘉人，和我拴在一条铁链上的同伴。 这个年轻的科西嘉人，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贝尼泰多。 那是一个教名。 他再也没有别的名字了，他是一个弃儿。 那么这个青年人和你一同逃走了？ 是的。 怎么逃的？ 我们在土伦附近的圣曼德里做工。哦，您是知道那个地方吧？ 是的，我知道。 在午睡的时间，就是在中午12点到1点之间。 苦工船上的奴隶在吃过午饭以后竟还能打一个瞌睡，我们实在应该多可怜可怜那些穷人了。长老说， 不，一个人不能永远做工啊，一个人他不是一条狗啊。 还是可怜的狗好。 当其余那些人在睡觉的时候，我们走远了一点，用那个英国人给我们的锉刀锉断了我们的脚镣，然后游水逃走了。 这个贝尼泰多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你应该知道。 不，真的，我们在一儿就分手了。 为了加重这句话的语气，卡德罗斯又向长老走近了一步。长老一动不动地站在他原来的地方，态度很镇定，目光中带着询问的神色。你撒谎？ 布沙尼长老用一种无法抗拒的威严的口吻说：长老阁下，你撒谎，这个人依旧是你的朋友，你或许还在利用他做你的同党。长老阁下，自从你离开图伦以后，你是靠什么过生活的？回答我，我能得到什么就吃什么。你撒谎。长老第三次说这句话，口吻比以前更威严了。卡德洛斯吓得呆呆地望着伯爵，你是靠他给你的钱过活的？ 是的，不错。被你态度已变成了一个大贵族的儿子了。 他怎么能变成一个大贵族的儿子呢？ 他本来就是他的儿子。 那个大贵族叫什么名字？ 基督山伯爵。哦，就是我们现在在的这座房子的主人翁。 被你态度是伯爵的儿子，基督山答道。这次可轮到他表示惊奇了。 啊，我相信是的，因为伯爵给他找了一个假父亲，因为伯爵每个月给他4000法郎，并且在他的遗嘱里留给他50万法郎。 哦，伯爵开始懂得了。那个青年人目前叫什么名字呢？ 安德里·卡法尔康的。 那么，就是我的朋友基督山伯爵曾在家里招待过他，快要和邓格拉斯小姐结婚的那个青年人喽。 一点不错。 你这个混蛋，你知道他过去那种可耻的生活，已经隐忍不言吗？ 我何必要阻拦一个伙伴的好事情呢？您说。 你说的对，应该去通知邓格拉斯先生的不是你，而是我。 别那么做，长老阁下。 为什么不？ 因为你会把我们俩都弄垮的。 而你以为为了救你们这样的恶棍，我竟能纵然你们的阴谋，做你们的帮凶吗？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字。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等待，生命一分一秒的流逝；等待，机会一刻一刻的溜走。找资金，用中智，不等待，手续代办，费用低，速度快，一体化对接，一站式服务，告别资金苦恼。找资金，就选专业金融流程外包服务商中智。服务电话：83124-7。83124-7。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6月的新疆是中国的普罗旺斯，让我们一起驰骋北疆，漫步薰衣草花海，在草原上点篝火、烤全羊，和1039俱乐部一起体验恣意畅快的游牧生活。 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 伯爵说，你这个混蛋，你知道他过去那种可耻的生活，你竟隐忍不言吗？ 我何必要拦阻一个伙伴的好事呢？ 你说的对，应该去通知登格拉斯先生的不是你，而是我。 别那么做，长老阁下。 为什么不？ 因为你会把我们两个都搞垮的。 而你以为为了救你们这样的恶棍，我竟能纵容你们的阴谋，做你们的帮凶吗？ 啊，长老阁下。 卡德罗斯说着又凑近了一些，我要把一切都揭露出来。 向谁揭露？ 邓格拉斯先生。 天哪！ 邓格拉斯一面喊着，一面从他的背心里拔出一把张开的小刀，向伯爵的胸口刺去。 你什么都揭露不了了，长老阁下。 是卡德罗斯万分惊奇的是，那把小刀非但没有刺进伯爵的胸口，反而折断了刀锋，倒弹回来。这个时候，伯爵用他的左手抓住那个暗杀者的手腕，用力一扭，那把小刀就从他的僵硬的手指间掉了下来。卡德洛斯发出一阵痛苦的喊叫声，但伯爵不管他怎么叫，继续扭那匪徒的手腕，直到他的手臂脱臼，跪下来，又仰跌到地板上。伯爵于是用一只脚踏住了他的头，说：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力量，阻止我不踏破你的脑袋，你这混蛋。 发发慈悲吧，发发慈悲吧。 伯爵收回了他的脚，起来。卡德罗斯爬起来， 您的腕力太大了，长老阁下，阁娘。 他一面说着，一面拍打着他那条被肉钳钳得青紫斑斑的手臂。 你有多大的腕力呀？ 住口！上帝给我力量来制服你这样的野兽，我是在上帝行道，记住吧，你这畜生，我现在饶恕你还是为了他。 哦，哎呀， 拿了这支笔和这张纸，我讲，你写。长老阁下，我不会写字。你撒谎，快拿来这支笔写。卡德罗斯慑于长老的威严，坐下来写道： 先生，现在蒙你有礼接待，并且快要和令爱结婚的那个人是和我一同从土伦苦工船里逃出来的重犯，他是59号，我是58号，他名叫贝尼泰多，但他却不知道他的真姓名，因为他始终不知道的父亲是谁。 签名 啊！您这不是要断送我的性命吗？ 傻瓜，假如我要断送你的性命，就会把你拖到最近的警察局去，而且这封信一发出，你多半就可以不再有所恐惧了，所以签名吧。卡德罗斯签了名，地址是安顿大马路登格拉斯男爵府登格拉斯先生。卡德罗斯写上地址，长老接过那张信笺。现在够了，去吧。 走哪一条路出去？ 你来时的那条路。 你要我从那窗口出去吗？ 你进来的时候就很方便的。 你已经想定一个打击我的计划了吧，这长老阁下？ 呆子，我能有什么计划？ 那么为什么不让我从大门出去呢？ 吵醒门房有什么好处呢？ 长老阁下，告诉我，您不希望我死吧？ 我以上帝的意志做我的希望。 但你发一个誓，绝不在我下去的时候打我。 怯懦的傻瓜， 您预备拿我怎么样？ 我问你，我能拿你怎么样？我曾尝试想把你造成一个快乐的人，而我却把你造成了一个暗杀者。 长老阁下，再来尝试一次，再试我一次吧。 可以的，听着，你知道我是一个恪守诺言的人。 是的，是的。 假如你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里去， 除了你以外我还怕什么呢？ 假如你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里，就离开巴黎，离开法国，不论你在什么地方，只要你规规矩矩地做人，我就会派人送你一笔小小的养老金。因为假如你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里，那么我就相信上帝宽恕你，而我也可以宽恕你了。 说实话吧，你简直吓死我了。 快去吧。伯爵指着窗口说。卡德罗斯虽然得了这一番保证，却依旧并不十分放心。他的两条腿跨出窗外，站在梯子上。快下去。长老交叉着双臂说。卡德罗斯知道不必再怕长老了，就开始下去。于是伯爵把那只小蜡烛移到窗前，使香榭丽舍大道上可以看到有一个人从窗口里翻出来，一个人则拿着一只蜡烛给他照亮。 啊，您这是干什么？长老阁下，要是有巡警经过可怎么办呢？ 于是长老吹熄了蜡烛，然后他下去，直到他的脚踏到地面的时候，伯爵才放心了。基督山伯爵回到他的寝室里，急速地从花园望到街道。他先看见卡德罗斯走到花园的墙脚下，把他的梯子靠在墙上， 靠梯子的地点和进来的时候不一样了。然后伯爵向街上望去，看见那个似乎在等待的人向同一个方向奔过来，躲在卡德洛斯就要翻出去的那个墙角里。卡德洛斯慢慢地爬上梯子，从墙头上望下去，看街道是否寂静。他看不见人，也听不到人声。残废军人疗养院的时钟敲了一下，于是卡德洛斯骑在墙头上，把梯子抽起来，把它靠在墙外，然后他开始下去，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跨着梯子的两条直柱滑下去的。这个动作他做得很安闲自在，证明他是多么的熟练。但是一开始滑下去，他就无法中途停止了。虽然他在滑到一半的时候看见有一个人影从阴影里出来，却也毫无办法。虽然他在滑到下面的时候看见有一条手臂举起来，却仍旧毫无办法。在他还无法保卫自己以前，那条手臂就以非常猛烈的打击到他的背上。他放开梯子喊了一声，救命啊！第二下打击几乎立刻又袭到他的肋下，他倒在地上，嘴里喊着，救命啊，杀人啦！当他这样在地上滚来滚去的时候，他的对手抓住他的头发，在他的胸部又刺了一刀。这一次卡德洛斯虽然极力想叫喊，但他却只能发出一声呻吟了。鲜血从他的三处伤口里紧紧地流出来，他全身不由自主地打着寒颤。凶手看到他已不能再喊叫，就拉着他的头发，扳起他的头。他的双眼紧闭，下巴歪到一边。凶手以为他已经死了，就放开他的头溜走了。卡德洛斯觉得凶手已经离开了，就用手肘撑起身体，用一种垂死的声音极力大喊，杀人啦，我要死了，救命啊，长老阁下，救命啊。这种凄惨的呼吁被刺破了黑暗，通后楼梯的门开了，接着花园的侧门也开了。阿里和他的主人拿着蜡烛来到了出事的地点。卡德洛斯继续悲惨地喊道，长老阁下，救命，救命啊，怎么一回事， 救命，我被人害死了，救命， 我们在这儿勇敢一点， 完了，你们来得太迟了，你们来给我送终罢了，刺得多厉害，好多的血呀、 卡德洛斯昏了过去，阿里和伯爵把受伤的卡德洛斯扛到一间房间里，伯爵示意阿里给他脱掉衣服。伯爵发现三处可怕的伤口，我的上帝呀，他叹道，你的报应多少来得迟了一点了，但那只是为了可以报应得更有力。阿里望着他的主人等待新的指示，立刻令检察官威尔夫先生到这儿来，他住在圣奥诺鲁，你出去的时候顺便叫醒门房，派他去请一位医生来。阿里遵命而去，房间里只剩下了伯爵和卡德洛斯。卡德洛斯还没有醒过来。当那恶人又睁开了他的眼睛的时候，伯爵正带着一种怜悯的表情望着他。他的嘴巴在微动，像是在做祷告。 哦，医生啊，长老阁下， 找一个医生来呀、啊！ 我已经派人去请了。 我知道他不能救我的命，但他或许可以使我多活一会儿。让我有时间告发他。 告发谁？ 告发杀我的凶手。 你认不认识他？ 认识，他是贝利泰德， 那个年轻的科西家人。 就是他。 你的同伙？ 是的，他给我这座房子的涂鸦，无疑是希望我杀死伯爵，以便让他继承他的财产，或者伯爵杀死我，免得我阻碍的。他潜伏在墙角里暗杀我。 我已经派人去请检察官了。 他来不及看到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已经很快的衰退下去了。 等一等，基督山说。于是他离开房间，不到五分钟拿着一小瓶药回来了。那个垂死的人的眼睛不断地盯住那扇门，他希望救兵会从那扇门里进来。 赶快，长老阁下，赶快，我要昏了。 基督山走过去，把小瓶里的药水滴了三四滴，滴在他那发紫的嘴唇上。卡德罗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真是救命的良药，多一点，多一点， 再多两滴就会杀死你了。 只要来一个人让我向他告发那个恶棍就好了。 要不要我给你写口供？你只要签一个字就行了。 好的，好的。 想到死后能够复仇，卡德罗斯的眼睛顿时焕发起来。基督山写道：我是被科西家人，被你泰多害死的。他是图伦苦工船上59号囚犯，是我一条锁链上的同伴。 快，快，不然我就不能签字了。哎呀，哎呀！ 基督山把笔递给了卡德罗斯，卡德罗斯集中他的全部精力签了字，倒回到床上说：“ 其余的。”由你口述吧，长老阁下。你可以说他自称为安德里卡法尔康特，他住在太子旅馆里。我要死了。 卡德罗斯又昏了过去。长老使他嗅了一下小瓶里的药水，于是他又睁开了眼睛。复仇的希望并没有舍弃他。 你会把我所说的一切都讲出来吧？你看不看，长老阁下？ 是的，而且还要讲的更多。 还要讲些什么？ 我要说，这座房子的图样无疑是他给你的，希望伯爵杀死你。我还要说，他写了一封信给伯爵，把你的企图通知了他。伯爵不在，我读了那封信，于是坐在这儿等候着你。 那他会杀头的吗？会不会？ 卡德罗斯说， 答应我那一点吧，让我抱着那个希望死，那可以使我容易死些。 我要说，他始终跟踪着你，监视着你。当他看到你从房子里出去的时候，就奔到墙角里去躲起来。 啊，那一切，你都看到了吗？ 想一想我的话，假如你平平安安地回到家里，我就相信上帝已宽恕了你，而我也可以宽恕你了。 而你却不警告我一声。 卡德罗斯用手肘撑起身体喊道， 你知道我一离开这座房子就要被杀死，而你绝不警告我。 不，因为我看上帝是假手被你态度在执行他的法律，我觉得违反天意是亵渎神圣的。 上帝的法律，别提了吧，长老阁下。假如上帝是公正的，你知道，有许多该受惩罚的人，现在已经逍遥法外。 耐心一点吧。长老说，他说这句话的口吻，是那个垂死的人打了一个寒颤。耐心一点。卡德罗斯惊愕地望着他，而且，长老说，上帝是慈悲普赐的，他也曾对你慈悲过，他最初是一位慈父，后来才变成了一位法官。 那么，你相信上帝了？ 即使我命穷福薄，截至目前还不相信他。但看到你的这种情形，我也必须相信。卡德罗斯举起他那紧攥的双拳，伸向天空。听着，伯爵一面说，一面伸出一只手虚悬在伤者的头上，像是要命令他相信似的。你在你的临床上还拒绝相信上帝，而上帝却曾为你做过许多的事情，他给你健康、精力、正当的职业，甚至朋友。这种生活，凡是良心平稳、不做非分之想的人，的确是可以很满足的了。他很少赏赐这么多的恩惠给人，而你非但不好好利用这些天赐，却反而自甘怠惰酗酒，在一次酩酊大醉中断送了一个你最好的朋友。 救命啊！ 卡德罗斯喊道， 要的是一位医生，不是一个教师。或许我受的不是致命伤，或许我还不会死，或许他们还能救我的命啊。 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编辑海燕、北威，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欢迎您明晚继续收听，请继续欣赏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